10年前的今天， 对， 那就不同了。那天好像也挺闷的。 2008年的8月8号， 不像今天怎么还凉快点呢？哈， 对，那天好像还挺闷的。 对，但是大家心情都特别的舒爽。哎，奥运会举办了， 我怎么那么的火热呢？ 那也是一样的， 是吧？ 哎，对对对对，10年过去了，大家这个记忆应该都还在哈。说一说，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就是比如说2008年8月8号那天、对吧、你看开幕式的那个不论是转播现场啊或者你跟这奥运会哎有哪些往事还记不记得十年过去了、还记不记得有哪些往事 太多了我就记得那年的开幕式就是咱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好多的新的创举 啊啊 你知道就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些漂亮的小姐姐们就是在这个各国运动员进场的舞台的这个跑到了两侧又唱又跳的感觉好像之前是没有的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咱们首创之后的12年16年奥运会 成为传统了 就成为传统了、特别好特别漂亮 对十年前8月8号的记忆大家还有没有啊、来分享分享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还记得印象特深那会儿我们家那个大电视坏了就大家看了一个特别小的电视 你们家还有大电视我们家那时候还是小电视呢 是吗 啊 多小啊 反正就是大概27-28寸的样子吧 那就是大电视我觉得 我告诉你那时候好像应该都有40多寸50多寸的了 哦 但是没狠下心来 说西蒙斯吧 不那倒不那倒不是那倒不知 对对对 哎呦 小电视就因为看不清上面的字幕 啊 啊后来就是看到各种演出不是有昆曲表演吗 有 在开幕式的时候、后来我就见到我一个唱昆曲的朋友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开幕式昆曲那会儿你也在北京他是南方 啊 南方的昆曲院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怎么没去唱去他说啊就是我唱的 哦真的 因为镜头又远然后字幕又小就名字也很小 看不见人啊 没看见 哦 说完之后我特别尴尬你知道吗就我只能埋怨他说啊你干嘛早不跟我说啊我们签了协议不让说 那肯定的呀 对呀 都是保密协议呀但是其实我觉得吧除了8月8号这个开幕式之后接下来的这十几天的奥运会的比赛过程当中、 就各种各样的记忆十年前的记忆哈跟奥运会有关的 啊、 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嘞欢迎大家呢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看到小黄人头像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啦 对对对您说说您的记忆分享一下您的经历、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首都机场各航站楼外将限时停车 珠市口世纪天顶购物广场即将告别落幕 揭秘微商化妆品黑色代购产业链 网红景点火得变了味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大家这个分享着记忆 对 啊啊、然后咱们这个给大家说说消息吧、 好的哎呀邢红辉朋友您这记忆可差点意思您整差了十天呢哪是8月8号 就是8月8号 对 对对对你这个记忆本身赶紧翻翻照片十年前的记忆还有哪些跟奥运会相关的 啊 对对对就是回家赶着看开幕式啊还是说想参加什么项目啊关注什么项目啊 对对对对、 还有哪些往事涌上心头等着大家来分享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先来说说一些生活方面的资讯习惯于在机场航站楼的出发层啊到达层长时间停车的司机您就得注意了打本月16号开始呢首都机场1到3号航站楼前的部分路段临时停车将有时间的限制 哦那么其中啊1号2号航站楼啊临时停车是以5分钟为限3号航站楼呢是8分钟为限那么今后凡是在这些道路上长时间临时停车的司机特别是夜间在这些地方等候接站的司机都将被严格限制 对因为说的是临时但是并不知道临时算多长算临时 啊对 对吧、毕竟说我没住这儿 那当然了呀 但都不会住这儿的呀这下给您具体的时间了按照新规呢1号2号航站楼出发层道路限时停车5分钟3号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道路限时停车8分钟其中呢受限的区域起点 和指点，分别是一号航站楼由东引桥或者是机场高速分流处经出发层至西引桥，二号航站楼由出发层与停车楼分流处经出发层到一号航站楼与机场高速分流处，三号航站楼呢由东引桥河流处经出发层到西引桥分流处，到到达层入口经到达层到这个到达层的出口啊，当车辆进入受限道路之时，电子眼会自动的咔嚓一下拍车牌号， 嚯， 同时就开始倒计时了。 对， 嗯，哎，不一定是倒计时啊，不一定是倒计时，反正就计时。车辆离开受限道路的时候呢，再拍摄一张。那如果两张照片时间的耗时超过了合法停留时间，则纳入到非法这个非现场啊，执法系统当中进行处罚。 没错。那如果您违反了限时停车措施的驾驶人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其处以200元罚款，还得记上3分。如果这几条受限道路呢是出现了堵车，那么驶入车辆不能够在5分钟。 啊、对呀、啊。 或者是8分钟的时间内驶出，这又该怎么处理呢？ 哎，如果遇到拥堵或者事故车辆故障啊，警方会根据实际情况暂停计时。 嗯， 哎，即使出现超出停车时间的情况呢，车辆信息也不予录入。 对，但是在此期间呢，相关区域内的电子眼啊，仍然是会捕捉违章停车的车辆，并且录制相应的证据，对，并非因为堵车事故等问题、啊、而是故意长时间违章停车的车辆进行相关的处罚。 对对、啊、目前呢相关的指示标牌已经树立完毕，当车辆进入受限道路前会得到相关的提示。首都机场分局交通支队民警说呢，这一层本来就是出发层，但是有很多的网约车或者是前来接亲友的车都喜欢在这停着， 是 不走啊，当然也不是老不走了，接上人再走啊，他们所接的乘客都是从抵达层逆行上到出发层， 你瞅瞅， 其实就是为了少交一点停车费啊。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吧，可能因为也有人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我不是省得往停车场再走了吗？ 对，再折腾，再拿着行李什么的。但是您想想，您方便了，但是您枪茬走，人家就不方便了，是不是？ 而且其实更麻烦，你跟大家逆流而行，这是最麻烦的。再比如说，你在这待着也不安全 啊，对呀、啊， 出来进去老在那停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一些啊。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 行，我刚才看有听众啊又问了天气情况，再给您说一下啊、嗯、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仍然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刚才有听众说了好像通州下的雨很大。 哇、哦 啊、通州下雨很大。提醒大家早高峰交通出行呢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而且呢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的天气情况由高磊给您报一下。 好嘞，今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那这气温算是凉快点了， 凉快点了、嗯、但是还是有点闷。 对， 到了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您找找90%，所以它闷呢。 哦，所以提醒大家啊还是注意，比如说有的朋友皮肤可能也是太潮了也不好，要注意一些。 皮肤太潮，那就是我。我告诉你，我老是汗涔涔的。 你那不是皮肤太潮，你那是 出汗太多。 嗯，个人太胖吧，可能是。 你不要一针见血好吗？给我们留点面子， 扎针见血才能排毒。 我的天！ 再来说说民生消息 啊。 目前呢，本市参加医保的职工由2001年的210万人逐步增加到了1593万人。 哦， 379万城乡居民全都纳入到了基本医疗保险。全市将近2000万医保人员已经全面实现持卡就医直接结算。所有有住院业务的6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都已经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范围 越来越方便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在朱市口经营了15年之久的世纪天顶购物广场即将告别落幕， 这名字挺霸气。 对呀、啊，所有摊位呢将在9月17号全部关闭撤出。不过用不了多久，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世纪天顶啊将以天顶218文创园的全新面貌重装亮相，吸引文创企业入驻。告诉大家，这个世纪天顶呢所在位置是一座俄式老工业厂房建筑。如果从半空中往下俯瞰呢，能够看到屋顶有56个圆形的穹顶。那么在文创园的改造设计当中啊，这56个与人民大会堂同龄的俄式穹顶将全部保留并进行突出表现， 就是都保留下来了呗。 对， 是吧、期待着全新的感觉哈。哎，我觉得就在这种老厂房然后改造成文创园还确实挺有吸引力的。 对，肯定很震撼。 嗯，肯定很多人去拍婚纱照。 哎，这是一新挣钱的道啊。 什么道啊？ 啊，就是 就是 到我们 婚庆公司纷至沓来啊 啊！哎呦，最近你这成语水平， 我告诉你，我就是看见《中国好声音》跟李健老师学的。李健老师每一句都得有一句成语， 哦、 我觉得我不说成语都不好意思主持节目，我一定要滔滔不绝。 别绝别绝，您接面， 下一条该你了。 还挺有秩序啊！昨天呢是发改委发布上半年本市价格举报咨询统计数据，截至到六月，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一共受理了各类价格咨询举报，包括投诉44730件，其中呢价格举报8489件。根据了解呢，这是北京六年来同比首次实现价格举报量的下降。价格举报当中的停车收费的举报量依旧是最高的。 嗯， 但是也现在也发布了全市的规范了。 对 对 对 对，这以后估计经过一阵儿的这种举报，哎，把这些不好都消平了， 是， 嗯，把你都消了啊， 行， 都去掉嘛， 啊、对对， 哎，大家都平整了，哎，就光滑就好了， 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嘛， 哦， 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 哎呦，又揣对了， 成语百科全书， 我天哪，哎呀，哎，那你说一下，咱们用成语形容一下曾经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得用什么成语啊？ 锣鼓喧天，飘扬，鞭炮齐鸣。 哎呀妈呀！ 怎么了？ 璀璨夺目啊！ 那绝对是啊！ 啊， 哎、咱俩干嘛呀？干不干？ 得嘞，咱放一首歌，也让大家重新沉浸和回忆一番吧。 好， 奥运会的主题曲《You and Me》，我和你。 不知道听到这首《我和你》之后，大家心里有没有那种起伏跌宕的感觉？ 特别激动。 十年了，真想不到十年了。哦、说说2008年8月8号那天，您还有什么记忆呢？现在想起来哈，三毛说，2008年那天我结婚。 哇， 十年了，我结婚也十年了啊。鸿雁说，北京奥运会我们单位放假半个月，在家看各种中国健儿的比赛，特别过瘾。 就应该的，你知道吗？嗯、哎，我也是2008年结的婚，哎。 真的吗？ 但不是奥运会期间，我是躲过了奥运会的这个。 躲过了奥运会，哎，你什么事？你怎么回事？你果然是全民的公敌。 不是我的意思， 你快躲开我们！ 哎，我的意思是想说什么呢？ 就你 我就是别给人搞乱了啊！你知道吗？ 我天，你要到那儿去办吗？ 不是我不说我的事了，我说说别人的事儿。 哦、想说，2008年8月8号，高三、高一、高二，你怎么？ 倒腾着来啊、哦！他高三、 哦、 高一高二放假、 哦、 学校组织集中在礼堂看了开幕式，特别震撼，大家一起看的感觉特别好。哎呀，之后就看不了比赛了，得上课啊！我们高三， 高三辛苦， 对对对对，那人既然在赛场上拼搏，您不得在课堂上拼搏呀？ 当然了， 对吧？ 德德就说了，十年之前我大儿子出生十几天，因为爸爸勤务，夜里两点才回家。 哎呦， 大儿子一直等着爸爸下班才睡觉。哎呦，那个时候就是发现血缘好神奇，爸爸不回家就不睡， 爸爸能熬夜，孩子也不困。 关键他两个小时一吃奶，他想睡他也睡不踏实，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十几天呀 啊！ 说说十年前的8月8号啊，您有哪些记忆啊？翱翔的鱼说，奥运会我们公司聚餐，特别高兴，看开幕式，回家从方庄环岛到下江胡同，运动员进场还没结束呢，我一高兴又在路边一个人撸串，又看看开幕式。 哎，我觉得真是、啊， 激动我都饿了。 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真是万人空巷，全回家了，连路上出租车司机都少。 好像万人空巷这词儿你用的不对，不是全回家，是全到大马路上了。 全到大马路上 啊？对对对。 哦， 哎， 没有没有没有，全回家。 万人空巷是说全回家？不是，我再查查。 就是，反正是我的意思，就是人都回家看电视去了，要不然就去这个鸟巢看开幕式去了。就这意思， 咱别加上话音嘛。鸟巢 ，嗯， 你看，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某处，使里巷空阔冷落，不是街巷空空无人的意思。 哦，用反了， 就是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哦、 啊？所以你那个，到当然各自回家了，也差不多。 哎，也差不多，万人空巷 啊！好， 涌到鸟巢去了吗？ 涌到鸟巢。这个一堆字母说，记得开幕式当天特别闷热，我也记得， 是 我记得那个来参加开幕式的外国元首，那个座位上每人还发了把扇子， 人那底下有小空调吹着呢。 那我不知道，就是扇子、嗯、扇子因为还是折扇吧，他们也不大会扇、嗯、我觉得。然后说我跟我老公开着空调吃着火锅、 哦、 看着开幕式，哎呀，买了个新电视，记得是40寸的嘛， 我的天， 索尼的， 好大、 啊、哎呦，特别开心，然后第二天还下雨，太舒服了。他这过得是挺不错的，我感觉。 哎呀，那天的开幕式真的是精彩夺目， 大家心情都很舒服哈。 就是当那个画卷展开的时候，你记得吧？ 就哭了，我就。 我也是，就热泪盈眶，我就说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技术呢？ 对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留学、嗯、他说当时留学生就抱头痛哭。 哦，哎，不行， 大家都特别激动。 你别看我，我也看着有点激动啊、 哦！太美好了。 嗯， 然后咱们这样啊，这个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啊，跟大家继续分享热点，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十年前2008年8月8号那天的记忆，你还记得些什么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放个酷点的音乐，接下来是要揭秘， 揭秘， 酷点， 酷点， 你对于酷的理解可能跟我们大伙儿有严重的不一样，各位、 哦，酷酷酷酷的 啊，对，为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好，这磨牙的，就是你海淘的200块钱香水，也许只值1块钱 啊。 我们就要揭秘一下微商化妆品黑色代购的产业链啊、 嗯。 最近呢，在江苏苏州。警方啊破获了一起假冒伪劣化妆品案，揭开了也是撕开了微商代购化妆品以假乱真的冰山一角。 哎呦，那么记者通过这起案件调查发现，代购的漂洋过海来的奢侈品牌竟产自国内不见天日的地下作坊，包括像模像样，还有与正品同 步包装像 啊，这个包装像模像样的，还有与正品同步标明生产批次的喷码都是假冒的。 对 啊，刚才你提到200多块钱的名牌香水，其中罐装竟然是成本不足1块钱的假的。哎、 通过代购呢，36岁的南京市民徐芳从美国买回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啊，连续使用一周之后，皮肤就开始过敏发炎了。她难以相信自己竟然买到了假货，说产品有喷码、专柜水单、啊、通关凭证一样不少啊。 对呀、 啊，包装跟真的一样啊，怎么就假了呢？ 天哪！其实徐芳的困惑啊，也是眼下不少代购化妆品消费者的困惑。苏州警方近期就侦破了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生产销售假冒品牌化妆品案件，查获了像一些名牌迪奥啊、MAC 啊、Fresh 啊等化妆品80000多件呢，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这就为我们大家揭开了微商代购化妆品以假乱真的套路。 在苏州警方收缴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假冒大牌的化妆品，警方打开了一款迪奥假香水的套装，其中内衬还有标志丝带等等一应俱全，包装十分精致，令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假冒伪劣商品。但是人家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民警谢元龙就说了 这些化妆品仿真度是极高，普通消费者有时候难以识别，很多还是所谓的爆款。那记者调阅这个该案主要嫌疑人吕某的交易记录，就看到仅名为微微小妖代购批发的客户成交量就达到7500多次， 天！ 而微信记录表明呢，与吕某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多达数百人啊！ 哎呀，在网络上，记者以做微商代购为名，辗转联系上了一些销售这些化妆品的卖家，发现了一些商家啊，并不避讳假冒这词儿， 还直接说 啊，对，直接说找他们拿货的买家不少都是从事代购生意，利润特别高。他说啊，一瓶5毫升的假迪奥品牌的香水为例，进价6块钱，经过组合包装之后卖给下家可以要价50元，以代购的名义卖给我们普通消费者最高卖200块钱。 对，那你外包装再精致，它里面是假的呀， 我的 天，对不对？用完别说香了，你别给自己造成麻烦，弄一身臭就是。微商黑色代购制售假冒伪劣品牌的化妆品已经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第一步是灌装，为了掩人耳目呢，造假者往往会选择一些地处这个成交结合部的小窝点秘密加工，用香水、香精及其他原料等等灌装和调配。 第二步就是包装，这是关键一环，因此呢，造假者不惜重金去仿制。犯罪嫌疑人吕某交代，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他们购买正品搞包装研发，先后投入110多万元呢。 这还搞研发啊。第三步是喷码了，国内销售的名牌化妆品一般会在瓶身喷码标注生产的批次，起到产品追溯和防伪的功能。那么不少消费者也将防伪的喷码作为识别正品和假货的重要依据， 对呀， 却不知这不法分子在这方面也造假了。 第四步就是采购小票造假，在网络上像香港地区还有像欧洲等代购热门地的小票应有尽有，小票上的产品代码还可以与这个假冒标签相匹配在一起， 这得埋怨有的人，有的人直接把这小票自己是卖出去的，对呀，才会有人收啊。 对不对？ 你干这个事儿人也要被批评。第五步又去海外镀个金，相当一部分假冒化妆品呢会被运往国外，然后再通过代购或者海淘的形式邮回来，以便获得所谓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对此呢，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建文就说呢，海外代购原本是基于朋友啊熟人之间的信任，形成了一种小范围内的购物方式，比如说高雷啊去这个 意大利 啊、哦、是吗， 给你带点眼霜面霜香水是吧， 对，这还是朋友之间。那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交电子商务新模式，监管就急需跟上，不能留下盲区，所以大家不是那个朋友的关系千万轻易还别信，发现了问题该举报就得举报。 就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188913。 你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5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消息面是比较清淡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207.13 美元之后是震荡上行，最高至每盎司 1216.1 美元。随后呢，美元指数反弹，金价承压回落，维持在每盎司1210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11.6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了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的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哈，南五环大洋房桥到旧中桥东向西，北五环上清桥到仰山桥西向东，西五环晋源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那么另外呢，还有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双方向，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那么快，对吧？ 对，而且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呢，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也比较集中。 对，慢点开，听我们的节目也回忆一下。 对，慢点开呢，还有很多地方下雨了，比如说这个田螺说顺义早上就下雨了，下的也很大。还有四一说劲松也下了， 劲松，我住双井怎么没有感觉到？ 但是左家庄就下了还明明说东五环已经大雨的节奏了，雨刷都忙不过来了。 哎呦，真的呀！ 对，提醒大家在雨中开车可得是注意安全。这不温水还发了一小视频吗？ 下 的雨真是不小， 不小不小， 都看不清楚了。 哇哦！ 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今天是2018年8月8号，就在10年前，2008年的8月8号，咱们这个中国啊来举办的这个奥运会 对 开幕式就在这一天。我怎么用什么词儿呢？盛大开幕了。 对，用当时奥委会主席的形容词就是一场，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对，你看看又用上成语了吧？ 你看看， 这开幕式呢也确实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华人 目光。 对，全世界的华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人啊都来关注。 是， 咱们就来说说2008年8月8号这一天的记忆，你有哪些？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哈。 好。来看看纳新，你看看人家在这个节点上做什么呢？2008年8月8号，我在产房值班。 哦， 奥运宝宝都要来了呀！哎呦，下班之前把我给累瘫了。 对对对对对。 此时此刻，宝宝们响亮的这个此起彼伏的哭声啊，就是我的奥运会开幕式。 这也他也参加了个比赛，相当于 对， 都很多人都想生奥运宝宝。 那当然了， 都要等到这一天，是吧？都是呼喊他呢，真不容易。 来吧， 真不容易，来。这儿呢，这儿呢，哭的都是这个。 我 新郎说了啊，记得那年我是毕业实习，和街道片警一起执勤，当奥运志愿者。 真好真好。 对对对，这都是特别难忘的记忆。因为樱花也说，不是，还有一位空谷幽兰 啊， 也说是志愿者。08年奥运会，我很荣幸的做了一名普通的志愿者。10多天里经历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和难以忘怀的情缘， 多好啊！ 您给我们具体讲讲， 就讲一个。就行啊， 对对对， 您给我们想想啊。火苗说了，08年8月8号，我参与了奥运火炬传递的工作。 这么厉害 啊！我们的团队啊，负责几大赞助商之一的火炬手接待，还有执行工作。很荣幸这一生有这么一次经历。 十年前火炬传递的工作还历历在目，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也都分开了，大家也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了人父人母，也祝福大家都好好的。 嗯，你看就是有不一样啊。 是 Franzi 说当时我还在澳大利亚念书，留学的嘛， 对对对， 不少同学在一起看的，记忆最深刻的是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主持人略有轻蔑的介绍了北京奥运会的各项信息，嘉宾也是随便说了几句，特别敷衍了事。等这开幕式开始了，主持人和嘉宾就完全疯狂了， 就傻了，对吧？ 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牛的开幕式，翻来覆去的说牛死了，牛死了啊，语无伦次了都。等到最后倒数的时候，主持人来了一句说，这种整齐震撼的倒数方式，澳大利亚做不到，其他国家也做不到，只有中国能做得到。说当时好几个同学都流泪了。 对 啊，我没流泪，不是因为我不激动，因为我当时闹肚子不敢哭。这个更不容易， 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你 情感还得憋住了，因为怕引起更大的痉挛反应。不容易不容易啊。 哎呦， 那肯定你已经早就康复了，我们就不在这儿再单祝福你这件事了。 是是是，你看看人家 注意饮食健康吧。 啊，人家就能吃，谁呀？郭外就说了，2008年我上大二那年暑假，我骑自行车，我从南京我骑回了北京。 哇， 我的天，1000公里呢吧，也得，也算是参与了一把。我是昨天躺着吃，哦，吃粽子的那个。 那不容易糊嗓子眼里吗？那容易往下咽吗？ 哎呦，那一坨哟，好嘛。 你昨天上没上节目？ 上了。 那后来你们怎么评价的？ 忘了。 我知道是这个情况。 对不起啊。 说说十年前8月8号的您的记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您继续说说热点方面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关注一下哈，旅行打卡最新潮的方式呢，不是发九宫格照片到朋友圈，也不是旅行网站上贴图文字攻略，啊，而是在这些什么抖音呐，这种软件上发一段炫酷炫的短视频。近来这个短视频软件上旅行类的内容备受推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景点摇身一变就成了网红，游客纷至沓来啊。 然而呢，如果关闭了这些网红景点的滤镜，眼前呈现的真实景象则令人咋舌。像重庆的洪崖洞等网红景点涌入的人多了，但游玩体验差了。还有青海的茶卡盐湖，甚至从天空之镜是变成了垃圾之镜， 这太不像话了。 对呀，还有西安的一家摔碗酒的店铺火了，却面临一天摔20000只碗，这可不环保的这个质疑啊。网红景点任性的火了一把，但是不少景点都变了味道，被打卡游客霸占，造成了旅游体验下降的同时，这些个景点自身也是问题百出，没有做好红起来的准备。 对，重庆是抖音上最火的城市了，其长江索道、轻轨、高架桥等等都成了游客的聚集地。实际上洪崖洞景区鼓励游客错峰游，但是面对庞大的客流依然力不从心。本是一次追寻短视频上城市风光的旅途呢，高期待的游客却屡屡失望而归。 对，部分网红景点走红之后，由于一味的注重流量，疏于管理，也是面临昙花一现的危机。很多网友就在短视频评论区域上表态说，没文化，没有内涵，缺乏管理的网红景点，不过如此，还是不去为好。 那您何必要去呢？对吧？在旅游业内人士看来呢，一个合格的旅游城市不仅要考虑如何留住游客，更要考虑怎么让游客成为回头客。一个成熟的景点不应该只有亮丽的外表，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也必须跟得上。因此景点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服务品质，否则你短视频营销是火了，游客的口碑传播那不就差了吗？ 对呀， 对吧？都适得其反了。实际上可能也没想到自己这么火，人还没做好准备呢。 没做好准备，确实是。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伙儿啊，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就觉得一个短视频就能把那么多人全招过去，你做没做提前的路数？ 因为他也想在他的圈里火嘛，就都是这样的。 炫耀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种心理都会给你自己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咱们的景点也应该慢慢学起来，就是限流。 就我这么多人之后就不许你进了， 是、 对吧？哎，就慢慢的不许你进了。 其实北京市各大公园有这个措施，故宫啊、颐和园呀、 大的景点是有的。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短视频，反正在我看来其实是挺无聊的，我也没 的， 我也没工夫去看， 我都没时间看。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人家拍觉得有意思，可以拍，我觉得不打扰别人挺好。那天我去那个一个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看见仨姑娘就跟那拍，人仨也不出声啊，就跟那做动作，就是带着仨人在屋里。都晚上了，戴着墨镜、对着一个镜、先耸肩膀，然后又勾着眼睛腿叭叭叭，哎，但人仨不出声，你明白吗？ 哦， 你要一直叽叽嘎嘎笑，可能别人就觉得你打扰， 就挺烦的。 哎，但你在那儿做什么？哎，他们自己是挺高兴的，乐人不大出声。 哦，哎， 这 也 无所谓。哎，对对，那你就别瞅呗。 不是，你说这倒是行，但是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这我觉得就应该上前制止，但是我当时没好意思，我当时就去一某品牌店，你知道吗？就打折店，一名牌打折店，我买东西啊，哎。哎，往里走，有一个也不能算犄角旮旯，算中间的一个位置，卖货品的这女孩拿了好几个这个品牌的钱包和包，在那玩直播。哎呀，各位朋友，你看这个包包怎么样？这个钱包又怎么样？ 哦， 哎呦天！我当时看了，我还得躲着他那个镜头，因为我不想我出镜。然后 对 吧？你说我还得看我自己想看的东西， 不想你出镜。 然后我就用眼神看了他好几眼，在内心翻了一万个白眼。 那倒是，那倒是，这你给别人添麻烦就不对了。而且你这种直播并不代表商家允许哦，也许是商家请来的。 不可能，那是在意大利，不可能意大利请一个中国人， 那真是丢人现眼了又。 你说是不是？都到国外去了，你说不好意思说的都。 自以为是的这个主播，所谓主播们，你这干什么事儿可以啊？没什么，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倒没关系。重点是别给别人添太大麻烦。 对啊。 再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嘞。 说说我们郎平指导啊，昨晚的2017至2018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颁奖礼在天津大剧院举行，正在率队备战亚运会的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婉言谢绝了作为颁奖嘉宾出席典礼的邀请。在他眼中呢，当前最费心思的是如何在亚运会上打出中国女排的水平。 对，那么中国女排现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进入了最后阶段的备战，那么全体教练员和队员都感到非常疲惫。郎平和队员都表示，全队从早上起来7:30进馆，到晚上9:20完成业务，才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我们每个人现在回到房间就一个想法，那就是睡觉。郎平表示说，作为主教练必须身体力行，传递给每名球员坚持到底的信念啊。 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中国女排运用了类似拦网工具等辅助训练工具啊，还包括发球机器，加强这个手部的力量。队伍还用篮球和实心球进行传球训练。 哦， 以加强球员这个一传的能力。 嗯， 那此外呢，外教团队也对全队进行了身体科学性的这种恢复，同时安排了营养配餐，这样就有利于呢这个强化队员的肌肉力量，有效的减脂啊。比如主攻手李盈盈瘦了14斤，身体变得更加轻盈了，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哎，李盈盈更轻盈。 那你名字起的不行，仨石头，要不然不得沉呢。 哎呦， 底盘太 沉了。 对对对， 哎呦， 那你应该叫什么呢？ 高飞， 哪个飞呀、啊？ 应 该叫高飘，就是。不有什么高手飘球什么的那个？ 高手飘球 有吗？没有。 勾手飘球， 勾手飘球，他发音不好。 得嘞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是我们。 说你了吧， 哎呀， 令人啧舌， 啧舌。谢谢提醒啊，谢谢这位朋友是叫皮皮皮皮虾， 你看人名字叫的一般人耳力不错。 对，关键我这个炸舌炸的太啊不，这不得不能再说 啧舌 啧舌啧舌啧舌。 对对对，嗯，你没说咋舌就不错， 咬舌的我。 哎，志明说了，08年的今天我在青岛出差。 我们公司租的房子里呢有个50寸的背投电视、 哦、 这电视厉害了，开机需要2天时间、 啊、 我们可是提前开好、啊、终于在当天的下午4点打开了， 我点 大家表示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然后连续开机30多天不敢关，怕关了电视机再也打不开，看不了了。 我的天，这电视质量不错， 真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朋友。 您给我们发个牌子，我们也买这家的。我告诉您， 背头早就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呀！ 你背头老换那灯老贵了。 哎呦，那我们家买一个什么样的合适？到时候您提个醒啊。筋斗云的主人说，10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奥运村工作，下午看着运动员整装出发，有一种松了半口气的感觉、 哦、松了半口气了 啊！对呀、啊、之前1年半的准备工作呀，那就是从 那可不嘛，你就别算了， 2006年就开始了是吧， 对对对， 终于结出了硕果，我不容易啊、 哦、 筋斗云呢， 是是是，1年半准备工作，从2006年开始吗？ 啊， 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 对吧？ 对，什么 我也算不清楚这账。 青花说，我们家住水立方的西边，开幕式那天我一直在观看的、 嗯、 我真的是在我们家电视机那看、 嗯、 听到这个脚印从南面向鸟巢，哎，我就立即跑到阳台上看，哎呦、 啊、 这脚印一步一步走来，我特别激动、嗯、哎呀 哎呦， 感觉国家好了不起啊， 好伟大哈。 嗯， 轻舞飞扬也说了，10年前的今天我印象深刻，我负责安保任务，很晚才回家， 哎呀， 大家都聚在一起看开幕式，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根本不知道后来看的是什么，累呀、啊、太累了，我就睡着了， 太幸福 了，但是也是在一种幸福的感觉当中， 大家不会忘记你这个这么样的付出， 那当然 对吧、 嗯、 啊，你看高磊天天吃大家都能记得他，您干这么好的事儿，更不容易被忘记了， 还经常说错话，经常被大家挑出来，你们跟我有仇是怎么着？ 人家是帮助你进步、 哦、对，帮助我进步啊、 嗯。这个云静说，顺雨下的也是越来越大了啊，提醒大家出来进去都注意安全。 对对对，还有随风飘走的云说，那天8月8号，我们家以年夜饭的方式吃着好吃的，看开幕式。你看，另外庆祝 年夜饭的方式， 就是全家团聚在一起嘛。 哦，吃出了年夜饭的级别。 对、 啊， 另外要庆祝我要当爸爸了。结果同年9月初，我闺女出生了，到现在已经是10岁了嘛？ 啊 啊，身高1.56米。这么高， 你干嘛吓着人？孩子 10岁的姑娘就1.56米、1.57米了、 哎、营养好啊， 穿鞋37、38，大姑娘嘛、哦、她刚刚小学4年级，给我愁的。我闺女虽然不是2008年8月8号出生的，但也是奥运宝宝，不是？是 你给涂成这样，人是但也是奥运宝宝，不是？哎， 是 你给人涂成不是了。温冰说，坐标通州，雨很大啊，还有雷电，路上的朋友们请注意交通安全，开车的该减速咱就减速哈。 对对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咱们来看看文化和演出方面的资讯啊。自官方公布窦靖童参加《幻乐之城》以来呢，网上关于他的话题从未间断。昨天呢，节目组又发布了一则剧情预告片。第四期节目当中，俞灏明、娄艺潇、宋祖儿和侯明昊、窦靖童四组唱演人的作品片段曝光啊。其中呢，窦靖童的演技首秀更是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呢，将于8月10号上映。美食大英雄之大冒险之英雄会，以一个 Q 萌可爱的小肉包、热血少年包强为主要人物展开，传说世界诞生，自女娲的后厨，并且女货的后厨， 女娲 的后厨。 天哪，你连女娲娘娘名字都念坏了。 不是我突然 纣王就是这个传说里对人家不尊敬，后来就。完蛋了、 啊，就完蛋了吧？ 可能你也不远了， 我也快了，并赋予了他们灵魂。 由冯小刚监制、吕乐执导、姚晨、马伊琍双女主领衔主演的电影《找到你》日前宣布正式定到9月7号。该干嘛就干嘛去，对。 对对对，嗨，韩庚、王小晨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爱我你敢吗》近日在泰国杀青，故事聚焦了都市恐婚一族。 根据全美十大真实灾难之一的1983年太平洋飓风海难事件改编的灾难电影《惊涛巨浪》已经在北美上映啊。那么1983年呢，塔米与理查德相遇并坠入爱河，两个热爱航海的年轻人订婚并且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然而一次横渡太平洋的航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由张力执导、杨洋、张天爱、吴尊、王丽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舞动乾坤》昨天晚上正式登陆东方卫视的周播剧场。 这个听着还有点意思，至少可能看着不那么累吧。 啊， 电影《搭错车》呢是华语影坛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1月起呢，歌手叮当领衔主演的音乐剧《搭错车》将启动大陆巡演，并将来到北京。 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呢，将在今年11月份在广州和北京开启为期两个半月的全新演出季。北京站从12月14号起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52场。 哦，还是陈松伶在新一季当中担当主演。 哎呀，不错不错。 陈松伶都已经好多好多年没 出来了。 对，原来跟郑伊健嘛，两个人老是演一对一对。 对对对对，那都是30年前的事儿了。 啊？ 九几年吧，还是零几年？ 九几年是30年前的事吗？ 差不多呀。 是吗？我不跟你一块算数据。来，根据著名经典小说改编的2018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北京站演出已经正式开票。该剧呢将于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展剧场上演。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震撼人心的演出。爱尔兰著名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呢将在10月底开启为期三个多月的中国巡演。北京站的演出呢将于2019年的1月2号到6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上演了。 另外，第17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已经在北京正式开幕，这展演的剧目形式也是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创新运用说唱形式演绎古希腊悲剧的改编话剧《安提戈涅 Remix》，还有展现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原创昆剧《画壶》和原创京剧《陈显窥梦》啊，紧跟时代变迁呈现现实主义题材的原创话剧《根在草原》和《护国胡同》等等等等啊，大家都挺有知。时间吧，应该都挺值得关注的。 那当然了， 有机会您都去看一看。 每一部剧都是经典。 不，经典嘛，它不都是原创吗？很多 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本身是经典、 哦、 啊，它不还不是 remix 的一 改编的，对对对， 说唱了 rap。 哎呦，我的天，厉害了！ 不会，你求我半天干嘛？我不会， 我还以为你要来个 夜不出来。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说十年前的8月8号您的感受如何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八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0%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天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们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0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我们现在呢收到了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个老猫就说了，北五环这个下雨下到雨刷都不管用了，哎呦下得好大好大。那黄工赶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场雨将持续多长时间，分布怎么样啊？ 啊好的，从目前的雷达回波来看呢，目前北京地区降雨呢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还有这个主城区的这个周边地区吧。西部啊，还有北部呢，现在降雨已经开始减弱。特别强的降雨，像这个昌平的东部，还有顺义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朝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海淀的这个大部分地区，目前呢降雨都比较强，比较明显。那么未来这个趋势呢会逐渐减弱。今天上午这个降雨啊，基本上就是。下下停停，时强时弱，时大时小的。下午呢，慢慢的就减弱停止了。这是今天的降雨情况。 哦，那感觉啊，其实这天还是挺闷热的。虽然说昨天夜里一直下到今天的白天，但是总感觉还是喘不过来气儿。这种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呀？ 从目前来看，这种天气呢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主要是什么？这个降雨啊，造成空气湿度比较大。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大部分地，咱们北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湿度啊，都在90%左右，而且温度呢不是特别高，都在26度上下。主要还是空气湿度大，造成咱们那个咱们人员可能是排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下体感是比较闷热的。 对对对，还是在服里头嘛。 对，夏天嘛还是比较热，这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未来几天还将持续这种天气情况。有时候呢，特别是这个周六周日。还会有雷阵雨天气，明后天呢，基本上以阴天为主，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了，没有明显降雨。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说气温的情况，还有闷热感呢，还是要维持。那么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对， 还要注意这个防范雷阵雨天气带来的影响。 嗯， 那么从全国这个范围来看呢，从这个未来这几天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地区呢。主要还是高温和降雨， 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主要是分布在咱们国家的中东部还有新疆地区，这里重点是像华东啊、华南还有南疆的大部分地区。未来呢，在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我国中东部地区这个高温的范围呢，还有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江南的中东部还有南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6度到40度。这其中啊，在南疆盆地的最高气温呢，现在看差不多就要超过40度。那么降雨的情况呢，从目前来看啊，未来这几天呢，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南部，还有咱们华北地区的北部，包括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这里要提醒的呢，特别是在这个吉林还有辽宁的东部，还有咱们华北的中北部地区到陕西的北部，另外呢，还有在这个西南地区的四川和云南，这些地区呢，降雨强度比较大，预测啊，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这个能达到这个大暴雨这个量级。所以说，这个从咱们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未来这几天呢，这个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防范那个高温呢、降雨啊，对出行啊、出游啊带来太大的影响。 没错，没错。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嘞，谢谢黄工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呢，目前需要提示大家，民航空管气象部门呢发布了北京区域的航班延误黄色预警提示，早八点到下午五点。那么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呢，首都机场、南苑机场通行能力预计下降30%。另外呢，今天成都、重庆、大连、济南、广州、海口、太原机场将有雷雨天气，前往上述方向的航班呢预计延误或者是取消啊，提示大家请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和时间。那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雨量不小，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怎么那么帅， 为什么一副这个流了哈喇子的声音呢？ 洋洋得意。 对，主要是因为有听众发来微信说找到他照片了，特别帅， 对， 特别阳光 啊。 您瞅瞅是不是看错人了？ 没有，不可能。 他觉得长得有点像火影忍者那个动画片里的一个叫波风水门的人。 我真帅，但是我没有他这种爆炸头。 周准啊， 周准和我是一个 level 吗？ 什么 level？ 哎呀，我为什么要说出心里话呢？ 准哥啊，准哥， 你比周准低一个层级。 对对对对对对对，准哥永远是那么的帅。 人家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而你呢，那么有体重，那么有分量的一个人， 我就接不了你的话。 你接？ 接不住。 我也接不住你。 我就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对，不是那么两斤的人。我们再来，今天互动话题不是说高磊的体重和形象 啊， 说说十年前的记忆。 是是是是是， 2008年的8月8号，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一天。 对，你还记得那天都发生过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吗？ 嗯， 韩水竹说，十年前的今天我还在异乡留学呀，那天我是特意调整了打工时间， 嗯， 赶回家看网络直播咱们奥运会开幕式。击否倒计时的时候，震撼的我简直不敢呼吸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油然而生。后来国歌声响起，嘴角还在笑，但眼泪毫无意识的瞬间流了下来，一发不可收拾。十年了，每每想起还是难掩心头悸动。 哎呦，这说的真好，真好，真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 这个在海外的这种游子可能更能感受到这种冲击力， 冲击力太强了， 对吧？还有就是能够切身的亲身感受参与到奥运会当中的朋友，一定也是感受非常强。奥林小克就是，我是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手。08年的8月8号看到奥运圣火在鸟巢点燃，特别激动，想到这其中呢也有自己传递的一段距离而感到格外的自豪。你看看人传递的时候，你看这骄傲，这神态啊，神气洋洋， 干嘛呀你这是、 啊、怎么 特别羡慕人家是不是？ 不知道， 精神饱满呀、啊、意气风发呀，对吧？确实是那感觉。 对、 啊、苗某人也说，我当了一个月的志愿者。吴镇说，十年前的今天我结婚了。永远健康说，大三的假期呀、啊、那是我、 嗯、 我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亚军， 哇、嗯， 都顾不上了。我 天，再来看看亲历者小金鱼儿说了，哎呀，可算是冒着大雨开到了家了，听到你们今天的话题我心痒痒 啊。我告诉大家，我是一名地铁十号线的司机，而且是女司机哦。 您好，女司机。 十年前我们是唯一一条接驳奥运直线的线路。 嗯， 那么奥运会当晚我们没看上现场直播的开幕式、哎、我们为奥运会24小时运营，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司机，我为我们这些地铁司机骄傲。后来每年的今天，奥体都会有足球赛，我们都是服务在外围的一线好同志们，我为我们骄傲啊。 你快给人家唱首歌。 我和你心连心，怎么着来着？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小军，我跟你说，不让他去您家，吃穷了您。 我告诉你，吃一宿不是。 刚才他还在节目下跟我说，他就是爱吃。他说爸妈做的饭特别好吃， 是吧？ 不管好吃不好吃，他都爱吃。 原话是不管好吃赖吃，反正都得吃， 不耽误他吃了。 哎呦，真是 胖胖姨说了，十年前的奥运会是我们首都职工文明拉拉队的啊，不论是哪个赛场，有我们就有欢乐。如今我已经退休6年了，美美的全是回忆。人头像还是哎呀。贵妃的模样， 对呀、 啊，那个京剧都扮上了。 对，贵妃就是得胖一点，是吧，胖姨？杨贵妃嘛， 你有资格说姨吗？ 姐姐啊，对吧？安就说了，08年8月8号，我们一家在看奥运会开幕式的同时，也在为我的闺女过生日。 哦， 女儿还说，妈妈，你真行，能在奥运会开幕式这一天生我。 那是妈妈生你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一天要办开幕式吧。 因为女儿在加拿大，所以不能一家人在一起为她庆生，借助您的节目祝女儿生日快乐。 嗯， 你看看 对， 也是奥运宝宝， 这个宝宝是提前来的。 对， 哎，他挺可爱的。哎，你这选这天生我真不错。苏丹说，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在社区巡逻、 嗯、 那时候刚到社区工作，正好赶上奥运会安保工作。你说累不累？真累。但是现在想想，那时候才是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真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全国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咱们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心拧成了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对，就往一块使。 对， 心真是这样的、嗯、啊，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的哥的姐们，我记得都天天都在这个学英语，还上车就跟我们还交流一下、 哦、 甭管是您是外国朋友还是咱们就是当地人，都跟您用英语交流，我也用英语跟他们交流，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是不太会说我去那地儿， 就没交流一块去是吧？聊了半天，虽然没聊到一块去，但是还是聊起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啊， 感谢。那接下来进入一段，那、这个说说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吧。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十年前的今天，您哪些记忆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哈，暑期正值旅游旺季，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呢，针对不合理低价游等行业顽疾，我国掀起了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监督力度最大、处罚企业最多的旅游市场整治风暴，全国旅游市场秩序呈现持续向好的总体态势。 嗯，那么今年以来呢，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利剑行动，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购物消费等突出问题，重点加以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的2017年国家服务业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服务业万人投诉量有所上升，但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24.19% 呢。 嗯，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呢，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坚决追究强迫消费、商业贿赂等严重违法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强化诚信经营市场导向，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呢，文化和旅游部还将继续禁止不合理低价游顽疾，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公布严重违法的企业和个人信息，并实施联合惩戒，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努力提升广大游客的满意度啊。 嗯， 在这当然这些企业个人是非常遭人恨的了，但是也提醒各位，咱也千万别去占着便宜。你比如说10块钱带您去哪玩玩， 怎么可能 啊？对，你就得抱着心理是吧，你就这么想吧，咱就想通，有别的把我给卖了， 就是得擦亮双眼。 对，这基本上是就把您给卖了，因为它主要是就跟那个，给您点东西让您关注二维码一个意思。 嗯， 10块钱把您吸引到这店来，你就得买东西， 把您的钱又套出去了。 因为10块钱不可能啊，对不对？ 按，啊，我妈的话就是，人把你卖了，你还得给人数钱。 对，别有这贪便宜的心理，就不会吃这么大亏。 对，嗯，我们再来说说箭扣长城哈。 我天，这您还加儿化音呢？ 箭扣不箭扣长城 啊， 是名 都说出洋文，箭扣长城我听着你嘎的包呢还 好嘛，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你要不说我就说成了险段之一了，是近年来各种长城画册当中上镜率最高的一段。 哎，对，漂亮啊， 向来是长城摄影的热点。 嗯， 因为整段长城是蜿蜒成 W 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啊。 哦，箭扣长城啊。哎，那么近日呢，箭扣长城二期修缮工程正式开工了。此次修缮的范围为莺飞到养到北京节啊，那就151号敌楼至154号敌台及边墙，总长744米，预计呢2019年的6月底就竣工。 是的，那么这段长城的保存状况是相对较好，因此在修缮当中呢，应用了不少以古法烧制的长城砖，用古建修缮的手法恢复长城原貌，排除了墙体险情，最大限度地留住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由于地势太过险峻，20多万块城砖全靠最原始的骆驼肩扛的方式是运上了山呐。不容易， 这几乎是个历史的还原哈。 没错， 它太险峻了呢，其他的工具可能上不去。嗯， 是 啊，当然这也是一种保护，真不容易，向您致敬啊。嗯，再来看看百里画廊迎山水戏剧周。哦，嗯，把这个旅游和山水搁在一起。 对， 上周五的傍晚的第三届延庆千家店山水戏剧周拉开帷幕，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百里山水画廊将化为天然的舞台背景啊。 嗯， 上演为期9天的戏曲盛宴，市民每天晚上7点可以在这儿欣赏到由专业剧团带来的河北梆子、王宝钏、北京曲剧、四世同堂等等多部经典的剧目。 嗯， 哦， 晚上的七点。 对， 嗯，同时呢，千家店镇还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等八家名人纪念馆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名人展览将陈列在千家店镇文化场。文化广场旁啊，贯穿整个戏剧周的全程。 嗯，你看这怎么讲，自然风光和戏曲的表演融合在一起，再配上一些多， 对，但是你说这演出不晚上看不行啊，但白天看呢确实 缺少了一些意境。 对对对，那你晚上看、嗯、可能周末还方便点哈、嗯、日常稍微，不过假期还行， 假期还行，放暑假嘛、嗯、 带孩子 请两天假是吧？ 王宝钏、薛平贵， 哎呀，好， 守寒窑十八年， 哎呦，天哪，要演十八年呐！ 您这相当于那兵发云南去者，演员去云南了， 去的、 哎啊，没听见吗？都去，赶火车站去了。 咱下一站就去菲律宾吧。菲律宾旅游局最近的对最大客源市场中国市场发布了长滩岛十月份重新开放的通告，国内旅行社也全面上线了长滩岛相关旅游产品，这就意味着4月26号起关闭的长滩岛旅游即将全面恢复。我国旅游业界还推出了绿色海岛型公益主题产品，呼吁游客环保旅游，保护海洋。那么目前呢，北京有航线直飞长滩岛附近的卡利伯国际机场，长滩岛有近100条度假产品可以预定，价格是从2000多元到6000多元不等，性价比还可以、 哎。说到这个出国玩，我不是刚这个带听众坐游轮回来嘛？ 是是是， 啊、因为游轮上人很多， 嗯， 国各地哪儿都有啊、 嗯。 不是咱们这听众，但是也不能说人就是那么不好。但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各国各地的习俗不一样，因为我们去的就是停靠了日本的港口， 嗯、 在那儿逛超市的时候啊，咱们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是。哎，你爸呢？哎，爸，这小朋友可能叫、 哦、叽里呱啦， 他对对，有时候就叫、嗯，哎，你快来啊什么？但是人家当地啊，就各国的习俗都是不一样的，人当地就是很安静。突然间在这个超市爆发起来，哎，你干嘛呢？买酒呢还是什么？什么真是特别大声，所有人瞬间呢都停滞了一下，就时间真的就凝固了一下， 嗯， 然后大家纷纷的都四散开，就躲开，就是要注意到这种习俗上差别，而且最好养成大家都别大呼小叫的，慢慢的咱们的生活也都特安静，人也就都不会那么急躁， 对， 也不容易发生什么烦躁啊这样的事情， 对， 对吧？ 矛盾产生啊， 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有些地方也是咱们，我觉得商家可以学一学，比如人那儿有几辆这个购物车啊， 嗯嗯， 把脚就是有那个放大镜，就推手推把的。一个角就一个特别大的放大镜 哦， 这老人买东西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哦、看那些小标签含量出产的地方、 哎、对对对对， 时间， 你反正想看什么都方便， 对对对， 这也不是所有车都有，但是有几辆有，你就觉得很贴心， 真的是很贴心， 对吧？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赶紧去生产放大镜吧。 哎呀， 好嘞， 车载放大镜，你看这又是一商机， 都要看不清楚车就别开、啊、 你看今天咱们听这节目多好，婚庆公司还有一个车载放大镜，这俩商机， 车载放大镜购物车，好吧。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奥运会期间最爱的是这首歌了， 这歌要配着哗哗大雨，听着可能更带劲了， 哗哗的。 马琳娜说，主持人早上好，10年前我在中轴路边看火炬传递活动， 嗯， 就在这时接到了你们文艺广播的电话， 哦， 通知我去参加天桥剧场演出的活动， 好， 我就看到了高磊和雅娟。 什么？是吗？ 啊，当时你演的什么呀？ 我不知道呀， 就前年 我完全没印象。 你也去看了吗？ 2008年啊，我真不记得，雅娟那时候还在倒是。不是，就是还在北京电台 呀、啊、让您一说可了不得了， 我们高压组合呢，那叱咤风云啊，我们告诉您，当年外号牙膏组合， 倒是叫什么呀，倒是正是叫反正叫， 就高压牙膏都行啊。又、 哦、 谢谢您记得我们，谢谢啊，谢谢啊，我倒是转告雅娟、哦、 风云。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低调温柔的人吧， 低调吗？ 那个时候、 哦、内心澎湃，我告诉你，我只是没表现出来。一般这个主外都是雅娟，主内都是我。啊、哦，说的我们跟两口子似的。哎呀， 你是被主的那个吗？主内。 程小成说了，十年前我和我老公认识，七年前在一起，今天是婚后老公第一个生日，借助你们的节目跟我老公说一声生日快乐，你永远是我的男神。 哎呦，祝福你们。 那你男神为什么在微信头像上 是个狗狗的脑袋？ 对呀、啊，把他的头像 对对 掩盖住。 大芝麻说我在商场上班，跟大伙说，其实关于化妆品，商场搞活动的时候，真比代购也贵不了多少，而且保证质量，还有赠品拿，挺合算的。 你瞅瞅， 你瞅哪个商场，我赶紧去瞧瞧。 哎，我就喜欢拿赠品，我告诉你，这儿拿点，那儿拿点，拿到差不多手软的时候，这一个月你都够了。 买才能拿赠品， 就买一点呗。多拿赠品啊， 我天，你看看商场让不让你进吧， 我这人性也是够了。 嗯，哪有人性啊你 来，这个豌豆公主她娘说，我也是八月八号的生日哦，十年前在南二环的单身公寓里看奥运开幕式的大脚印 哦， 今年我生的双胞胎儿女都上小学啦， 真棒真棒真棒、哦，哎呦，就突然觉得特别感慨哈！ 你看这十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十年前还是单身， 很多人都记得那个小朋友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 对，林妙可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听到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真的 心潮澎湃。 嗯，然后鹿说：“对，那天我也看，我开着开幕式在家里一边打着王者。哦，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有王者了， 就很早了， 不可能。” 啊，不是，他说2018年， 嗨，对， 回顾了一下， 哦、哎呀，林 吴小乐说啊，对，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你们不说这话题我都忘了， 你瞅瞅，我们挽救了你吧， 嗯 啊，要不然回去做跪搓板吧，现在家里好像都没搓板， 之前好像来了一个英国的吧，就是外交部长，他们的外交部长， 嗯， 在开会的时候，他说这个，说我老婆是中国人， 哦 ，Chinese。他也不知道怎么一激动，在开会说老我老婆是 Japanese 日本人， 嗯， 然后评论就说远方的搓板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估计也是得说的。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说说这个全球趣闻吧， 对，最后一点时间了， 嗯， 是吧？ 说一个可恨的小昆虫 啊， 这个小昆虫叫做苍蝇、哦、啊，一只苍蝇毁了一次多米诺骨牌世界纪录挑战。 天、啊，德国知名多米诺骨牌团队挑战多米诺骨牌世界纪录的时候，一只小苍蝇落在了，哎呦，落在了一枚迷你骨牌上，造成了骨牌阵提前倒塌，功亏一篑。 哎，德国新纳斯多。啊，新纳斯多米诺娱乐的22名艺术家3号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尼达地区计划码放596229枚骨牌、 哦、 庆祝当天的多米诺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骨牌大小呢不超过指甲盖的、 哦、 艺术家们必须都是用镊子跟那儿来码放的，也因为太小，他要大点落一只苍蝇也就不怕了， 也对。 不幸的是，在他们完成骨牌阵前，一只苍蝇落在了骨牌上，苍蝇触发了骨牌阵，提前发生连锁反应，已经没有时间再次摆放所有骨牌了。这只惹祸的苍蝇劲儿还挺大的，那你倒一拍子拍死它， 你拍死它，它 这也会影响，充分说明抓住这种爱国卫生运动是多么重要。 对呀，得除掉他们，我告诉你，除四害，除掉他们。 哎呦，他拿小镊子跟那码码，哎，为什么就没时间码了呀？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呗？ 对，就是当天嘛，59万块的，你想想， 这只麻也够， 想想我就头疼啊！ 没事，咱们再来吧， 啊， 百折不挠嘛， 过一年是吧？经过一年的准备是吧？欢迎你再次，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 享。那你那意思是让德国这些艺术家来北京买这多米诺？ 可以啊， 哎，这咱这儿有地儿 是吧？ 啊，还可以解决苍蝇问题。 对， 我们这儿都有苍蝇拍， 还是电的， 就用传统的好，我觉得。 传统的好、 啊。对， 垫的啪声太大，万一多米诺骨牌受不了也没钱。 咱们这次用麻将牌那么大的，不用那么点了，我告诉你啊，咱们地儿大了， 你就拿麻将摆得 也可以啊。 不过这最近天也是太热，提醒大家千万别中暑。您瞧这日本的这个官员都劝日本的老爷们们说，也别太那个怕丢人了 啊，因为超过40度了该打伞就打伞吧，这也不是非得是女性的标志， 是是那是 对吧， 那是为了身体健康嘛， 是是是，降低中暑，以免这个太阳直射对皮肤也不好啊。打遮阳伞也不是女性的专属、 那当然了， 这也是其实是小有偏见的。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回顾了一下十年前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仿佛一下时间又轮回到的那一天呢。 对对对，让我们期待着我们冬奥会啊， 对，2022年呀， 办起来，对吧？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 稍后是娱乐七十二变， 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同时带动全民体验冬季体育运动，助力冬奥筹办工作。关注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传承奥运，汇聚北京。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